攻读厄斯德拉下第三章。大司祭厄勒雅史布和他的弟兄司祭们动工修建阳门，上了门框，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一直修到莫阿堡，又修到哈纳乃尔堡。在他们旁边有伊利哥人修理，在他们旁边有伊莫黎的儿子扎固尔修建，瑟纳阿的子孙修建鱼门。他们上了门框，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在他们旁边有哈克兹的孙子乌里亚的儿子穆勒摩特修理，在他旁边有莫舍扎贝尔的孙子贝勒格雅的儿子莫舒兰修理，在他旁边有巴阿纳的儿子扎多克修理，在他旁边有科特亚人修理，但是他们中有权势的人在这工程上不肯服从主管人。帕瑟亚的儿子约雅达和贝索德亚的儿子莫舒兰修理新市区的城门，他们上了门框，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靠着他们有基贝红人莫拉提亚和莫洛诺特人亚东，以及基贝红人和米兹帕人修理，经费出自河西州长。在他们旁边有金业工会的会员乌奇尔修理，在他旁边有制药工会的哈纳尼亚修理，他们修理耶路撒冷城墙直至广场。在他们旁边有胡尔的儿子勒法雅修理，他是耶路撒冷办事区的区长。在他旁边有哈罗马夫的儿子伊达雅，对着自己的房子修理。在他旁边有哈沙贝南雅的儿子哈突士修理，哈林的儿子马尔基雅和帕哈特摩阿布的儿子帕舒布修理下一段直到卢堡。在他们旁边有哈罗赫士的儿子耶路撒冷另一半市区的区长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一起修理。哈农和撒诺亚的居民修理古门，他们修起来安上了门插关和门栓，又修了1000肘长的墙直到粪门。勒加布的儿子贝特格棱区的区长马尔基亚和他的儿子们修理了粪门，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科尔和泽的儿子基米兹帕区的区长沙龙修理了全门，修起来盖了顶，安装了门插关和门栓。他又由靠近御苑的史罗亚池修理城墙，直到由达卫城下来的石级前。其后由阿茨布克的儿子即贝特祖尔半区的区长乃赫米亚修理，直到达卫陵的对面惊人造池，直到玉林军营。其后由内卫人巴尼的儿子勒红修理，在他旁边有克伊拉半区的区长哈沙比亚为自己的地区修理。其后由他们的兄弟赫纳达德的儿子比农伊即克伊拉另一半区的区长修理，在他旁边有耶舒亚的儿子厄泽尔及米兹帕的区长修理另一段，即面对军械库上坡的转角。其后有扎拜的儿子巴鲁克修理另一段，即由转角直到大司祭厄勒雅史布的府门。其后由哈克兹的孙子乌里亚的儿子穆勒摩特修理另一段，即从厄勒雅史布的府门至厄勒雅史布家的尽头。其后由住在伊里戈平原的司祭修理。其后由本雅明和哈舒布对着自己的家修理。其后由阿纳尼亚的孙子马阿瑟亚的儿子阿扎里亚修理自己家旁的一段。其后由赫纳达德的儿子比奴伊修理另一段，即从阿扎里亚家至转角。其后由乌斋的儿子帕拉尔修理转角对面，即上芒宫监狱广场上那突出的城堡。